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2，奇迹八。东昏侯上。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，大赦改元。太尉陈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军40,000即位，欲赴雍州诸郡，鬼卫为遣前将军元英拒之。已有魏主发业，辛卯，第四南郊。戊戌，魏主至洛阳，过李冲冢，时卧疾，望之而泣，见留守官欲及冲，辄流涕。魏主谓任城王成曰：“朕离京以来，旧俗少变否？”对曰：“圣化日新。”帝曰：“朕入城，见车上妇人犹戴帽，着小袄，何谓日新？”对曰：“着者少，不着者多。”帝曰：“人城，此何言也？必欲使满城尽着也。”常与留守官皆免官谢。贾臣谓大赦。魏主之姓叶也，李彪迎拜于叶南，且谢罪。帝曰：“朕欲用请，死李仆业而止。”魏而遣之。会御史台令史龙文官告太子寻被收之日，有手书自理，表不以闻。尚书表收标赴洛阳，帝以为标必不然，以牛车散载诣洛阳，会赦得免。魏太保齐郡陵王简卒。二月辛亥，魏以咸阳王喜为太尉。魏主连年在外，逢后思于患者高菩萨，即帝在玄户病笃，后亦肆意无所惮，中常侍双蒙等为之心腹。彭城公主为宋王刘长子妇，寡居。后为其母弟北平公冯素求婚，帝许之，公主不愿，后抢之。公主密与家童冒雨一玄户，宿于帝，且俱到后所为，帝疑而密之。后闻之，始惧，因与母常事使女巫压倒，曰：“帝即若不起，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制者，当赏报不资。”帝还落，收高菩萨双蒙等，暗问俱服。帝在寒温室，夜饮后入，赐坐东营，取玉榻2丈余，命菩萨等呈状。继而召彭城王协、北海王祥入座，曰：“昔为如嫂，今是路人，但入务必。”又曰：“此玉欲手刃无邪，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废，但须至宫中，有心数能自死，汝等勿谓吾有友情也。”二王出，赐后辞爵，后再拜，起手涕泣，入居后宫。诸嫔御奉之犹如厚礼，唯命太子不复朝谒而已。初，冯熙以文明太后之兄赏宫宗女柏林长公主，熙有3女，2为皇后，1为左昭仪。 尤是冯氏贵宠冠群臣，赏赐累巨万。公主生二子，旦修，昔为太保，旦为司徒，修为侍中、尚书。庶子玉为黄门郎，黄门侍郎崔光与玉同职，谓玉曰：“君家富贵太盛，终必衰败。”玉曰：“我家何所富，而君无故阻我？”光曰：“不然，物盛必衰，此天地之常理。若以古事推之，不可不慎。”后遂愚而修败，修性福静，但屡戒之，不圈，乃白于太后及帝而杖之。修由是恨旦，求药，使旦左右毒之，是绝，帝欲诛之，旦自引咎，砍起其生。帝亦以其父老，杖修百余，处为平城民。及旦夕祭卒，忧后寻废，欲亦病气，冯氏遂衰。为以彭城王协为司徒。陈显达与魏元英战，屡破之。攻马圈城四十日，城中食尽，但死人肉及树皮。鬼友魏人突围走，斩获千计。显达入城，将士竟取城中绢，遂不穷追。显达又遣君主庄秋黑进击南乡，拔之。魏主为任城王成曰：“显达侵扰，朕不亲行，无以制之。”三月庚辰，魏主发洛阳，命余烈居守，以右卫将军宋弁兼祠部尚书，设七兵士以佐之。便精勤励志，恩遇亚于李冲。鬼位魏主至梁城，崔慧景攻魏顺阳，顺阳太守清河张烈固守。甲申，魏主遣镇威将军慕容平城将计五千救之。自魏主有疾，彭城王协常居中侍医药，昼夜不离左右，饮食必先尝而后进，彭首垢面，衣不解带。帝久疾多愤，进士失职，动欲诛斩。协诚言四谏，多所匡救。丙戌，以协为使持节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协辞曰：“臣事及无暇，安能治君？愿更请一王，使总君药，臣得专心医药。”帝曰：“事及治君，皆平于汝。吾病如此，身虑不济，安六君保社稷者，舍汝而谁？何容方更请人以为心计乎？”丁酉，魏主至马圈，命荆州刺史广阳王嘉断军口，邀骑兵归路。嘉建之子也。陈显达引兵渡水西，据英子山筑城，人情举恐，与魏战屡败。为五位将军袁嵩免胄陷阵，将士随之，骑兵大败。嵩城之地也。戊戌，君主崔公祖胡嵩以乌布幔城显达，数人担之，剑道自分气山出军水口南走，己亥， 未收显达军资义绩，班次将士，追奔至汉水而还。左军将军张骞战死，士卒死者30000余人。显达之北伐，军入涿郡口。广平冯道根水显达曰：“涿郡水汛急，易进难退。未若守隘，则首尾俱急。不如徙弃船于赞城，陆道不进，列营相次，鼓航而前，破之必矣。”显达不从。道根以私属从军，即显达夜走，军人不知山路。道根每及险要，则停马指示之，众赖以全。赵以道根为涿郡口戍副。显达素有威名，致事大损。御史中丞范秀奏免显达官，显达亦自表解职，皆不许，更以显达为江州刺史。崔慧景意气顺阳走还。庚子，魏主极甚，北还，至古堂园，为司徒协曰：“后宫九官阴德，吾死之后可赐自尽，葬以厚礼，庶免逢门之丑。”又曰：“吾病亦恶，待必不起，虽摧破显达，而天下未平，四子幼弱，社稷所以为在于汝。或子孟、诸葛孔明以异姓受故托，况汝亲贤，可不免之。”邪气曰：“不依之事，犹为知己毙命，况臣托灵先帝，以陛下之末光乎？但臣以至亲，久餐饥药，宠灵辉赫，海内莫及，所以感受而不辞，正是陛下日月之明，恕臣妄退之过耳。仅复任以元载总握机政，镇主之声，取罪必矣。喜周公大圣，成王至明，犹不免疑，而况臣乎？如此，则陛下爱臣，更为未尽始终之美。”帝默然久之，曰：“降思汝言，理实难夺。”乃手召太子曰：“汝叔父邪，清规茂赏，与白云俱结，晏戎舍服，以松竹为心。吾少与筹谋，未忍魁离。百年之后，其听邪，辞谗舍勉，遂其充溢之性。”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祥为司空，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，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，尚书宋辩为吏部尚书，与侍中太尉喜、尚书右仆射程等6人辅政。夏4月丙午朔，卒于古堂园。高祖有爱诸弟，终始无见，常从容为咸阳王喜等曰：“我后子孙谢后不孝，汝等观望，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取之，勿为他人有也。”亲任贤能，从善如流，精勤庶务，朝夕不倦。常曰：“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，推诚于物， 能是二者，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。用法虽严，于大臣无所容待，然人有小过，常多阔略，常于时中得宠，有左右进耕，误伤地守，皆笑而赦之。天地五交宗庙二分之际，未尝不深亲其礼。每出巡游及用兵，有私奏修道路，帝辄曰：“粗修桥梁，统车马而已，勿去草铲令平也。”在淮南行兵，如在境内，进士卒无得见商速道，或伐民庶以供军用，皆流捐偿之。公事非不得已不修，衣敝换着而服之，安乐用铁木而已。又多立善射，能以指弹碎羊骨，射禽兽无不命中。及年十五，遂不复田猎。常谓史官曰：“时事不可以不直书，人君威服在己，无能治之者。若史册复不书其恶，将何所谓计也？”彭城王协与任城王成谋，以陈显达去上未远，恐其复相掩逼，乃密不发丧，喜欲卧于，为二王与左右数人知之，协出入神色无异，奉膳进药，可绝外奏，一如平日。数日至渊城，夜进卧于于郡厅室，得加官练，还在卧于内，外莫有知者。遣中书舍人张如奉诏征太子，密以凶问告留守于列，列处分行留，举止无变。太子至鲁阳，遇子宫，乃发丧。丁巳即位，大赦。彭城王协贵寿一敕数指，东宫官署多疑协有异志，密防之，而协推诚尽礼，足无间隙。咸阳王喜至鲁阳，留城外以察其变，久之乃入，谓协曰：“如此行不为勤劳，一时危险。”协曰：“兄年长时高，故知有疑险，言何卧蛇起虎，不觉艰难。”喜曰：“汝恨无后志耳。”协等以高祖遗诏赐冯后死。北海王祥使常秋卿白整入受后药，后走乎不肯饮，曰：“官岂有此，是诸王辈杀我耳。”整执持抢之，乃饮药而卒。丧至洛城南，咸阳王喜等之后神死，相视曰：“设无遗诏，我兄弟亦当决策去之，岂可令失信妇人载至天下，杀我辈也？”是月幽皇后。五月癸亥，加辅军大将军史安王姚光开府仪同三司。丙申，位葬孝文帝于长陵，庙号高祖。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协为相，协屡陈遗旨，请遂素怀，帝对之悲痛，协恳请不已， 乃以协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既定等七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协由故辞，帝不许，乃之官。为仁成王成以王素羁旅，未加己上，亦颇不平。会其人降者颜叔茂，告素谋逃还江南，成者尽指素，表称谋叛，暗验无实。咸阳王喜等奏成善尽宰府，免官还地，寻初为雍州刺史。六月戊辰，为追尊皇比高氏为文昭皇后，配享高祖，增修旧冢，号中宁陵。追赐后富阳爵渤海公，谥曰敬，以其嫡孙猛袭爵，封后兄赵为平原公，赵弟显为成城公，三人同日受封。魏主素未食诸旧，始赐一则引荐，解黄惧失措，数日之间富贵贺意。秋八月戊申，未用高祖遗诏，三夫人以下皆遣还家。帝自在东宫，不好学，为嬉戏无度，性重色少言，及即位不与朝事相接，专亲信宦官及左右御刀应斥等。是时扬州刺史史安王姚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右仆射江石、左将军萧坦之、侍中江嗣、卫尉刘轩、更值内省分日贴斥。雍州刺史萧衍闻之，为从旧陆氏参军范阳张弘策曰：一国三公犹不堪，况六贵同朝，势必相图，乱将作矣，必获屠服，无如此州。但诸帝在都，恐离世患，当更于益州图之耳。乃密与弘策修五倍，他人皆不得预谋。招聚骁勇以万数，多乏才竹，臣之檀溪，鸡毛如刚复，皆不知用。中兵参军东平吕僧真崛起义，以私聚鲁数百张。先是僧真为羽林见，徐孝嗣欲引至其府，僧真知孝嗣不能久，故求从衍。是时衍兄义把益州刺史还，仍行颍州事。衍使弘策说义曰：今六贵比肩，人自化斥，争权牙自礼相屠灭，主上自东宫素无令谕，谢尽左右，飘轻忍虐，安肯伪证诸公，虚作主诺，贤计积久，必大行诸路。使安欲为赵王伦，行计已现，然幸猜量侠，徒为祸接。萧坦之即刻凌人，徐孝嗣听人穿鼻，僵石无断，刘轩暗弱，一朝祸发，中外土崩。吾兄弟幸守外藩，宜为深计。即今猜防未生，当夕照诸地，恐一时拔足无路矣。颍州控带荆襄，雍州势马精强，势至则结成本朝，势乱则足以匡济。 与时进退，此万全之策也。若不早图，后悔无及。洪策又自说一曰：以卿兄弟英武，天下无敌，据颍雍二州，为百姓请命，废昏立明，易于反掌，此桓文之业也，勿为庶子所欺，取孝身后。雍州揣之以熟，远善图之，亦不从。言乃迎其弟票骑外兵参军韦及西中郎外兵参军旦至襄阳。初，高宗虽顾命群公，而多寄复心在姜石兄弟。二将刚直殿内，动止观之。帝稍欲行意，徐孝嗣不能夺，萧坦之时有一同，而时直至坚阙，帝身愤之。帝左右会稽如法真、吴兴、梅崇尼等为帝所委任，时常裁折之。法真等切齿，徐孝嗣谓时曰：主上稍有异同，俱可进相乖反。时曰：但以见父，必无所忧。帝失德尽章，时亦废帝，立江夏王保玄。刘宣常为保玄颍州行事，直是过客，有人献马，保玄欲观之。宣曰：马何用观？非所主尊，帐下咨宣。宣曰：但以主额，不凡复辞。保玄会曰：久书无未扬情。宣由是祭保宣，不同时意，更欲立建安王保银，时密谋于始安王姚光。姚光自以年长，欲自取，以微指动时。时第四亦以少主难保，劝时立姚光。时亦回祸，以问萧坦之。坦之时居母丧，起复为领军将军，谓时曰：明帝立以非次，天下至今不服，若复为此，恐四方瓦解，我姬不敢言耳。遂还宅行丧。十四，密谓吏部郎谢挑曰：江夏年少，妥不堪负荷，岂可复行废吏？始安年长，入纂不乖勿忘，非以此邀富贵，正是求安国家耳。姚光右前所亲丹阳城南阳刘冯密致意于挑，欲引以为党，挑不答。请之，姚光以挑兼之魏卫士，挑惧，即以石谋告太子右卫帅左兴盛，兴盛不敢发。挑又说刘宣曰：始安一旦南面，则刘冯、刘晏居清金地，但以清为反复人耳。晏者，姚光成局参军也。宣阳京，持告姚光及时。姚光欲出挑为东阳郡，挑常轻时，时故请除之。姚光乃收挑赴廷尉，与孝嗣、石宣等联名起挑山洞内外，妄贬圣谕，窃论恭敬，见谤亲贤，轻易朝宰。挑遂死狱中。 宣以瑶光若丽，己是元旧之尊，不肯同时意，故时迟疑久不决。瑶光大怒，遣左右黄谭庆刺宣于清溪桥。谭庆见宣不武多，不敢发，宣决之，遂发石谋，帝命收拾兄弟，使四职内殿已有意，遣信报石曰：刘宣似有异谋，今作何计？石曰：正当敬以镇之。俄有诏召石入见，廷中书省。初，袁文况已斩王敬泽公当封，石职不与，帝使文况取石。文况以刀环铸其心曰：复能夺我封否？并帝四皆死。刘宣闻石等死，民中大惊，投出户外，问左右，守至位，良久议定，还坐，大悲曰：不念将，行自痛也。帝自是无所忌惮，亦得自恣，日夜与进席于后堂鼓叫戏马，常以五更就寝，至卜乃起。群臣结朔朝见，卜后方前，或祭案遣出，台阁暗奏，月数十日乃报，或不知所在。患者以果鱼肉还家，并是五省皇案。帝常习祭治事，故谓左右曰：将时常进无乘马，小子若在，吾岂能得此？因问时亲戚于谁，对曰：将降今在也。帝于马上作翅，赐降死。始安王姚光素有异志，与其弟荆州刺史姚新密谋举兵据东府，使姚新引兵自江陵急下，克其将发，而姚新病卒。将时被诛，帝召姚光入殿，告以实罪。姚光惧，还省即佯狂豪呼，遂称疾不复入台。先是，姚光帝豫州刺史姚昌卒，其部曲皆归姚光，即姚新桑桓，廷东府前主，荆州众立颂者甚盛。帝祭诸二将，吕姚光不自安，欲迁为司徒，使桓帝召入御旨。姚光恐见杀，以卯不时收集二州不屈于东府东门，召刘冯、刘晏等谋举兵，以讨刘宣为名。夜遣数百人破东野出囚，于上方取帐。又召萧纪将军袁立生，立生随信而至。萧坦之宅在东府城东，姚光遣人掩取之。坦之路坦于墙走向台，道逢游罗主言端，直之，告以姚光反，不信。自往讯问之时，乃以马与坦之相随入台。姚光又言取尚书左仆射沈文纪于其宅，欲以为都督，会文纪已入台。袁立生率姚光率城内兵夜攻台，碾敌烧城门， 曰：“公旦胜于随后，反掌可克。”姚光狐疑，不敢出。天稍小，姚光荣服出听事，命上帐登城行赏赐。厉声复劝出军，姚光不肯，即台中自有变。即日出，台军稍至，台中使闻乱，众情惶惑。向晓有诏召徐孝嗣，孝嗣入，人心乃安。左将军沈约闻变，驰入西掖门，或劝荣福，约曰：“台中方扰攘，见我荣福，或者未同姚光。”乃诛衣而入。丙辰，召驱射健康，中外戒严。徐孝嗣以下屯卫攻城，萧坦之率台军讨姚光。孝嗣内自疑惧，与沈文济、荣福共坐南掖门上，欲与之共论世事。文济则引以他辞，终不得及。萧坦之屯襄公寺，左兴盛屯东篱门，镇军司马曹虎屯清溪大桥，众军围东城，三面烧司徒府。姚光遣袁立生从西门出战，台军屡败，杀君主桑天爱。姚光之起兵也，问资义参军萧畅，畅正色不从。戊午，畅与辅军长史沈昭略前自南门出，一台自归，众情大举。畅偃之弟，昭略文纪之兄子也。几位袁立生从南门出战，因气硕降曹虎，虎命斩之。姚光大怒，于床上自勇，使杀立生子。其晚，台军以火箭烧东北角楼，至夜成溃。姚光还小斋帐中，着衣恰坐，秉烛自照，令人反惧。斋阁皆重关，左右并余屋散出。台军主刘国宝等先入，姚光闻外兵至，灭烛伏伏床下，军人排踏入，于暗中牵出斩之。台军入城，焚烧室屋且进，刘逢走还家，为人所杀。荆州将潘绍闻姚光作乱，谋欲应之。西中郎司马夏侯祥呼绍议事，因斩之，州府已安。己巳，以徐孝嗣为司空，加沈文济镇军将军，侍中仆射如故。萧坦之为尚书右仆射，丹阳尹，右将军如故。刘轩为领军将军，曹虎为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皆赏平史安之功也。为南徐州刺史沈陵来降，陵文纪之族子也。时为徐州刺史京兆王瑜年少，府事皆决于长史卢渊。远之陵江畔，斥诸城前为之备。吕以闻于魏昭，魏昭不听。陵遂杀将佐，率粟裕之众来奔。宾怀诸戍，以有备得全。陵在边历年， 因结边州豪杰。灵既叛，郡县多捕送灵党，冤皆抚而赦之，为归罪于灵，众心乃安。闰月丙子，立江陵公宝览为始安王，奉靖王后，以沈陵为北徐州刺史。将使等祭拜，帝左右捉刀，应斥之徒皆自横用事，时人谓之刀斥。萧坦之刚狠而专，必性畏而增之。姚光死二十余日，帝遣严明主帅黄文济将兵为坦之宅杀之，并其子秘书郎赏。坦之从兄义宗为海陵太守，未发。坦之谓文济曰：“从兄海陵宅固应无他。”文济曰：“海陵宅在何处？”坦之以告。文济白帝，帝仍遣收之，减其家，置贫，唯有置前铁数百，还以起地，原其死，系上方。如法真等赠刘轩有意志，帝曰：“轩是我舅，岂应有此？”直阁新蔡徐世标曰：“明帝乃武帝同堂，恩遇如此，由灭武帝之后，舅焉可信也？”遂杀之。曹虎善于诱纳，日似荒客常数百人，晚节吝啬，罢雍州，有钱五千万，他务趁势。帝以虎救将，且立其才，遂杀之。坦之宣虎所新除官，皆未及败而死。初，高宗卒，以隆昌氏借帝曰：“做事不可在人后。”故帝朔与晋袭谋诸大臣，皆发于仓促，决意无疑。于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。九月丁未，以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，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。壬戌，以贫诸大臣，大赦。丙戌，魏主叶长龄欲引白衣左右无人如号同车，号奋衣将登，己是黄门侍郎袁匡进谏，帝推之使下，号失色而退。匡新城之子也。益州刺史刘继廉闻帝失德，遂自骄恣，用刑严酷，蜀人怨之。是月，遣兵袭中水，不克。于是蜀人赵旭伯等皆起兵作乱，继廉不能治。之将文忠公徐孝嗣以文事不显同意，故名位虽重，犹得久存。虎贲中郎将徐准为孝嗣陈说事机，劝行费力，孝嗣迟疑久之，伪必无用干戈之理。虚帝出游必城门，召百官即意废之，虽有此怀，终不能决。主必性亦稍增之。西封中县侯沈文济自托老疾，不欲朝权。侍中沈昭略谓文济曰：“叔父行年六十，为员外仆射，欲求自免，岂可得乎？” 文季笑而不应。冬十月已未，帝诏孝嗣文季昭略入华林省。文季登车，故曰：“此行恐往而不返。”帝使外见如法真赐以药酒。昭略怒，骂孝嗣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令典，宰相无才，至有今日。”以殴至其面曰：“始作破面鬼。”孝嗣饮药酒至斗余，乃卒。孝嗣子衍上武康公主，况上山阴公主，皆作诸。昭略帝昭光闻收至，家人劝之逃，昭光不忍舍其母，入执母手悲泣，收者杀之。昭光兄子谭亮逃，以得免。闻昭光死，叹曰：“家门屠灭，何以生为？”绝行而死。初，太尉陈显达自以高武旧将，当高宗之事，内怀危惧，身自贬损，常乘朽敝车，道从鲁部只用雷小者十数人，常试验酒酣，起高宗戒诊，高宗令与之。显达服诊曰：“臣年衰老，富贵已足，唯欠朕诊死，特就陛下启之。”高宗失色曰：“共罪矣。”显达以年礼告退，高宗不许。即王敬则反，使显达将兵拒魏，使安王姚光疑之，起高宗欲追军还，会敬则平，乃止。及帝即位，显达弥不乐在健康，得江州甚喜，常有疾不令治，继而自愈，亦甚不悦。文帝屡诸大臣，传云当遣兵袭江州。十一月丙辰，显达举兵于浔阳，令长史与洪元等与朝贵书，蜀地罪恶，云：“欲奉建安王为主，许京臣一敬，西迎大驾。”乙丑，以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，督众军击显达。后军将军胡松、骁骑将军李书宪率水军据梁山，左卫将军左兴盛督前锋军屯杜母宅。十二月癸未，以前辅国将军杨吉使为秦州刺史。陈显达伐浔阳，拜胡松于采石，健康震恐。甲申，军于新林，左兴盛率诸军拒之。显达多置屯火于暗侧，前军夜渡袭攻城。已有显达以数千人等落新冈，新亭诸军闻之奔还，攻城大骇，闭门射守。显达执马槊，从步兵数百于西州前与台军战，再合显达大胜，首杀数人，槊折。台军既至，显达不能抗，走至西州后，纪官赵谭助赐显达坠马，斩之。诸子皆伏诛。长史与洪远秉之之子也，斩于朱雀行。 将行，所冒着之，曰：“子路结缨，吾不可以不冠而死。”谓观者曰：“吾非贼，乃是义兵。为诸君请命耳。臣贡太轻视，若用无言，天下将免涂炭。”洪元子子耀报复起待命，并杀之。帝祭诸显达，亦自骄自见出游走，又不遇人见之。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，围至空宅，未思击鼓踏围，鼓声所闻，便应奔走，不暇衣履，犯禁者应手格杀。一月凡二十余出，出者不言定所，东西南北无处不趋，常以三四更中，鼓声四出，火光照天，翻几横路，市民喧走相随，老小震惊，啼嚎色路，处处尽断，不知所过。四民废业，桥苏路断，吉凶失时，乳母忌产，或余病弃尸，不得殡葬。巷陌悬幔为高帐，置帐人防守，所谓病除，亦谓之常为。常至沈公城，有一妇人临产不去，因剖腹视其男女。又常至定林寺，有沙门老病不能去，藏草间，命左右射之，百箭俱发。帝有履历，迁宫至三湖五斗，又号单床，白虎床高七丈五尺，于尺上单之，折尺不倦。自制单床教具，既衣饰以金玉，侍卫满侧，敞诸变态，增无愧色。学乘马于东野迎兵，于灵运，常着织成裤席，金帛帽，执七宝槊，集装富库，灵帽雨雪，不必坑井，驰骋可伐，折下马，截取腰边犁器，着水饮之，复上马驰去。又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竹马左右五百人，常以自随，或于市侧过亲姓家，还回婉转，周遍长邑，或出郊设置，至设置场296处，奔走往来，略不暇息。王肃为魏置官品百司，皆如江南之制，凡九品，品各有二。侍中郭作兼吏部尚书，作清谨，重惜官位，没有权授，虽得其人，必徘徊久之，然后下笔曰：“此人便已贵矣。”人以事多怨之，然所用者无不称职。